动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 闺蜜的星球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在2018年新年的第一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全新改版，并且正式上线。改版之后，网站共设置了导航栏、头条、头图、要闻等14个板块，举报入口在首页集中显示，监督举报将会更加快捷、更加方便。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的综合测算，在元旦期间，全国共接待了国内游客达到1.33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1.0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55亿元，同比增长了11.22%。一组调查显示，大约有14%的中国人外出不带钱包，还有26%的人随身带的现金少于100元。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中国手机支付市场当中分别占据了54%和40%的份额，中国在线支付的交易额也是美国的50倍。2017年全年参观故宫博物院的游客达到了169万9538人次，创下了历史的新纪录。位于慈宁宫北部的启祥门也将会常年开放，同时启祥门到隆宗门广场段也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开放区。市商务委员会最近出台了方案，指出到2020年，连锁便利店数量将会达到3000家左右，其中中心城区达到2000家以上，实现中心城区社区全覆盖，24小时便利店占比将会达到50%以上。中国铁路总公司消息，2017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2.5万公里，中西部地区韩东三省的铁路营业的里程达到9.7万公里。元旦节后，各地出现了返程的客流高峰，大约有1100万人次乘坐火车出行。全国铁路增开临时旅客列车达到261列，武汉站、昆明站、长春站开设刷脸进站通道，人均的进站时间仅需2到3秒。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969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咱这老宝山讲的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安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昨天跟朋友聊天，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他觉得很奇怪，大家到年底都忙着写工作总结，但是问了一圈之后发现，偌大的一个部门几百号人，几乎没有人写个人的年度总结。而且上网搜了一圈之后发现，工作总结的模板一大堆，但是个人总结的模板却没有。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在2017年因为别人活了一年呢？你的2017年可能被工作、被老板占了去。那如果让你现在写2017年的个人总结，除了你为公司创造了多少利润价值，除了这份工作给了你多少收入之外，你在健康、爱好、娱乐和情感方面有多少内容可圈可点呢？这里是九九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那2017年已经过去了，2018年呢又开始了新的一页。在这里周周也要建议你，除了工作也要记得好好生活，不光要制定计划，同样也要履行自己的承诺和目标，不要再让时间白白的溜走咯。 转眼就只剩下

在。抬起头，走走走，看看，唱这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界限我就要继续走，一直走。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2018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将会继续加强消费维权，在监督经营者全面落实网购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的同时，推行线下无理由退货工作。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消息，2018年起，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缴存比例将会由现行的20%左右提高到50%左右。上海出台新规，今后盈利性民办培训机构以及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其他社会机构，均不得面向社会举办以小学生为参赛对象的学科竞赛或者是等级测试等变相竞赛活动。来自中国航天科工的消息，我国快舟11号固体运载火箭将会在2018年的上半年首飞，以一箭六星的方式进行发射。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从今天开始到4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汉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雪。来自国家海洋局的消息，2018年原则上将不再审批一般性填海项目，坚持以海定量，量海而行，禁止不合理需求用海。影视方面，冯小刚、吴京出席电影频道的跨年晚会，共同上台发布了2017年中国电影年度核心数据。而在现场，冯小刚也用一句话总结了刚刚过去的一年，他说2017年中国电影够精彩，够热闹，有的瞧。

有的时候歌听久了总会觉得每一首歌的背后好像都有一段故事，而不同的节奏呢也会演绎出不同的心情。比如说当我再一次听到张学友《我爱上你》这首歌的时候，一开始的那种节奏轻快的乌克丽丽加上口哨声，就会立即可以感受到这首歌曲的热情洋溢。虽然说张学友已经年过二分之一世纪了，但是他的演唱的功力以及演绎这首甜美情歌的时候，依然能够让人心花怒放，小鹿乱撞。陈少琪在填这首歌歌词的时候也曾经担心过，因为歌词的走向不太适合学友的年纪，但是学友听完了之后笑着表示，爱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不管你的年纪如何都有追求爱的权利。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接下来一起听到来自张学友《我爱上你》。 我跟你在一起，下雨天也不生气，就爱黏着你。舞台上演的戏，不管它多给力，时刻检查手机，温习你发的讯息，简单又甜蜜。 爱，哦哦哦哦， 每餐吃虾米，我也不挑剔，只要有你的出席。一起飞巴黎，不再怕坐飞机，回程日期都忘记，两个人一间行李，就喜欢你。我是爱上你，我爱上你，这世界突然更美丽。我爱上你，我爱上你，有更多快乐的权利。记忆不再有哭泣，全部由你来编辑。我的手背包围你，像周围的空气，让你做回小孩子。 爱你是我最大的勇气，只要手牵手就不怕被困电梯。我是爱上你，我爱上你，这世界突然更美丽。我爱上你，我爱上你，有更多快乐的权利。哦哦哦哦，真的爱上你。哦哦哦哦， 你是否一样快乐，一样在想着我？但如果不想我，不想有如果。

的心。 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在香港四大天王红到发紫的90年代，不管是谁发片都要避开周华健的发片档期。虽然说这种说法现在无法考证，但是老牌的男歌手当中能与歌神张学友一较长短的确实是寥寥无几，周华健呢算是其中之一了。周华健的成功其实离不开两大因素，其一呢是他的自身实力确实很硬，其二是他遇到了伯乐李宗盛。在结识了李宗盛之后，他加入到了滚石唱片，那时候呢是1986年。周华健进入滚石之后，从制作助理开始，花了几年的时间才站住了脚跟，期间确实推出了一些专辑，但是都反响平平，直到1990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不愿一个人》，大获好评。那接下来分享到的歌曲呢，就是周华健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的非常非常经典而且传唱度很高的歌曲《亲亲我的宝贝》。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啦啦啦啦。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谢了。 经典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